乔家到酒吧的时候，黑二已经在了，就站在黑狗的旁边，样子还是那副不讨人喜欢的德行。不知道是不是被黑狗说了，脸色不太好看，只是眼底有一抹不难发觉的得意。黑狗看见乔家皱起眉， 让你十分钟，你他妈死了你！ 乔家掐熄手上的烟，脸上立刻堆起笑。 哎呀，黑狗哥，我接到短信就赶过来了，架不住路上堵不是？哎，您说什么吩咐？ 他故意好像没看见黑二一样，熟练地凑到黑狗边上，递上烟，掏出火机给点好。大概是因为心情不怎么地，黑狗也没心情跟乔家计较等了他半小时这回事儿了。 啊， 哼！他冷哼了一声，示意乔家坐在旁边的沙发上。 上次跟你说的陈哥的事儿，算了。 怎么了，黑狗哥？他们耍花样？ 不是。这事儿我让老二去吧，你甭管了。 黑狗不耐烦地摆手。刚才黑二跑来闹得这儿天翻地覆的，黑狗想起来都头疼。不过说到底也是亲弟弟，总不能真给掐死。乔家心里明白，但是面子上可不干。他豁地站起来，脸色发沉地看着黑狗。 黑狗哥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？ 没有。你别瞎想啊， 黑狗哥，我乔家虽然不算什么人物，但是只要你亲自交代的事情，哪一件我也没掉过链子。不说别的，就单说之前您让我在酒吧等人，差点被打死我都没哼一声。 乔家嚷嚷完，黑二在旁边脸色一变，刚要开口，乔家直接一巴掌拍在黑狗面前的桌子上。 黑狗哥，你要是不相信我就说句话，我乔家就算是千刀万剐，喊一声我都是孙子。 乔家情绪挺激动，黑狗听着这番话憋了半天没开口，最后他拍了拍乔家的胳膊，少见的挤了个笑脸。 嗨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相信你了？这会儿老二想去见识一下，你跟着回头有事儿也好照应。 话里的意思就是如果真要做主还是得靠乔家。 哥， 这下黑二不干了，在旁边着急地叫了声哥，但是黑狗没搭理他。 反正陈哥把东西准备好了，你们去验完了没问题就收货，其他别管。 一句话算是盖棺定论了。黑狗站起来拽着乔家。 哎，晚上跟我金海见识见识去。 黑狗哥。 乔家脸色还是不太好看。黑狗的耐性也用得差不多了。 行了。回头我还有其他事让你办呢。 这次反正就是去取个东西，黑二非要去就去吧，总强过回头他满世界的嚷嚷去。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，黑狗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黑二这个不长脑子的。乔家表面上依然不太乐意，但是碍于黑狗话已经这么说了，他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只能闷着脸色抽烟。旁边谁跟他套话都一脸不耐烦地推开。这戏一直演到了晚上，他跟着黑狗混吃混喝的把对方搞了个大醉，顺便把之前劈鬼搞的那场被砸的钱也从黑狗那里讨了回来。然后黑狗叫小姐去开房，他自己心情不错的往家溜达。结果刚上出租车，郭林的电话就到了，卡点也没卡这么准的，简直跟他妈鬼一样。乔家按下车窗， 你以后能不能少给我打电话？真出事了，你去哪儿找我这种线人？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把线人挂在嘴边吵吵？ 横竖都是个死，自己找死，总好过被你玩死。 乔家翻了个白眼儿， 有话快说。 电话里不方便。 那你想去哪儿啊？还得去酒店给你开个房间呢。 大半夜的，俩男人开房无所谓。但是一想到是跟郭林，乔家就觉得浑身不舒的。郭林的语气一直都还算平静。 我现在在你家。 妈的，我不是告诉你不准再上我家了吗？ 乔姐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家被人偷了。 她为什么会有你的电话？我不是跟你说过离她远点？ 等她吼完了这句才反应过来，刚才郭林说的话还有后半句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不敢置信地扬高声音： 你刚才说什么？被偷了？ 嗯。 郭林冷笑一声，回头看着一屋子被翻腾的乱七八糟的柜子和旁边的乔简，对那边的乔家好心提醒一句， 你最好顺便能够买能够换的锁回来，不然你今天呢就得开着门睡觉了。 下一刻乔家挂上电话， 我操， 乔家是一路催着出租车飙回家的，在楼下的时候犹豫了三秒钟，真的买了一把锁。但是等他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发觉门锁已经被换好了。进自己的家还必须敲门，没人知道乔家心头这把火烧得有多旺盛。来开门的是郭林，看着他手上的锁，扬起眉：“ 你今日真的买了？”“ 废话，不是你在电话里让我买的吗？” 将锁随手扔到旁边，乔家看着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发觉门是开的，进来之后就发现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，最后只能打电话找林哥了。 乔简坐在旁边摊开了一堆书本，大概是写作业。郭林则是咬着烟看着他：“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？”“ 我每天都得罪人，小偷脸上又没写字儿，我怎么知道是他们怎么回事？长没长眼睛啊，就我这种家底竟然还能招贼。” 乔简说：“其实没有丢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这地儿也没有办法报警，就认了吧。”“哎，不是我说，你住的这个环境真是够简单的，除了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乔简那个屋倒还是有一些值钱的东西，不过都是学生用的，估计小偷是觉得拿了也没什么用。你住的那屋就一张床，我一开始还以为被搬空了。”“ 你这是什么警察呀，眼看作案发生都不闻不问的，被我知道是谁干的，妈的死定了的。”“ 我是缉毒组的，入室抢劫这种啊要转到你们这边的骗局，你要是想让人家踩踩场子我倒是无所谓，打个电话叫人来就行了。不过啊，你可得考虑好，这件事儿立了案就兜不住了，回头道上怎么传你得受得住。” 郭林说完就要掏电话，被乔家一把拽过去：“ 妈的，你今儿是诚心来找我不痛快的吧？”“ 除非你自己想不痛快，不然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” 冷冷一笑，郭警官翘起二郎腿：“ 你是要我当着乔简的面问，还是咱们俩出去谈？”“ 谈个屁。” 乔家皱起眉：“ 乔简，回你房间。” 乔简抬头看他一眼，沉默了几分钟，收拾东西闭进了自己的书房。“ 说吧，之前黑狗是不是给你安排事儿了？你到底知道多少？乔家，我不是来跟你谈心兜闷子的，我知道你是求自保，凡事呢留有余地，我也没有狠逼过你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到底你还是我的线人，有些事情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别玩得太过。” 郭林表情有一点不耐烦，他从听说乔家跟黑二之间出了点事儿之后，就猜到了乔家一定瞒着他什么，不然以这人的脑子，他是绝对不会在台面上跟任何人闹不痛快的。乔家是真把别人都当是白痴啊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